there when we get there. Every inch is my body like a back road,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it.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大家好，我是王松。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赶快加入我们吧。 对，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老朋友了啊，上周已经来过了，收获了一大片粉丝的啊，我们的 Kevin。 今天还是想请 Kevin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最近大热的一些电影的啊光影的一些话题。 对， 还是有请我们的 Kevin 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又一次坐到我们的直播间中。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 Kevin， 专门负责给大家剪头的。 Kevin 是大连。大连人， 我是 丹东人。 哦，是吗？ 啊，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居然在节目当中发现我们是老乡， 老乡，是是是。 那我们就讲这个地方话，好吧？ 哎呀，我到地方话我说的倒很少了。 哎，那这样的话，你俩先聊着，我先走了啊。 别， 听不懂。那今天Kevin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不是所有叫 Kevin 的都是发型师，他不是， 还有化妆师， 对， 还有专门办卡的， 他其实是个造型师。 有没有因为是 Kevin 这个英文名有一些尴尬呢？ 哎呦啊，一般在公司里大家都管我叫 Kevin 老师啊，然后他们都但是他们都会说，哎呀，我没想到这个 Kevin 竟然还有一口流利的英文啊，各种还算 OK， 但就是发型不怎么地。 光给别人剪了， 光给别人剪了。对， 今天 Kevin 呢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电影，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说带你穿越光影之旅。 是我起的名，有文化吧， 很有内涵。 可以啊。那就是最近呐，有没有看什么热门电影呢？ 实际上最近看了很多电影啊，比方说现在特别火的《芳华》，然后这个包括皮克斯的最新的这个动画电影，我们都有看 《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对，然后呢，包括这个特别是今年暑期啊，各种的漫威的也好 ，DC 的也好的大片可以说是连连放映啊，确实今年的电影看的是比较爽的。 你在选择电影的时候有什么侧重点吗？ 实际上我在选择电影侧重点的时候呢，其实当然是以评分为主，当然呢也要参考着口碑和自己的个人爱好啊。像我就像青春片，我是极少看的，但是那个像漫威这种 DC 这种系列的超级英雄的电影，我是每一场都不落的啊。当然也是以个人兴趣为主导了。 有没有哪场电影是让你二刷三刷？ 实际上是有的。我 唯一一部三刷过的，在电影院三刷的电影，其实是《芳华》。 真的 啊，刚上映就三刷了。 对，因为我三刷的《芳华》，其中有两场是陪好朋友看的 啊。 然后当然大家都想看这个，我就迁就了一下 啊。 三刷了《芳华》，还有三刷了《云图》，这两个电影是我三刷过的。 哇，咱俩要隔空握个手了。 哦， 我最爱的电影就是 云图。我可以给你们传递过 去。云图 我看过很多遍，包括原著我也看过很多遍， 嗯、 因为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人深思的电影。 没错， 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它明显被低估了。 就是我觉得看云图是每一次都有新发现， 是 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电影是真的是戳心啊，太戳心了。我第一遍是完全没看懂，是被那个气势恢宏，包括演员特别多的，就是非常多的那个场景，非常多的演员的造型的变化所吸引。应该是 看他的舞美服装。 但到后来看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就发现哇，这里面涉及到太多太多 的，它 的 含义非常深的， 对， 真的是被低估了，因为我都没有看过，我回去补上这个功课啊。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推荐的应该是不错的啊。 嗯，就是我这种智商稍微偏低一点的话也喜欢看，证明这个电影确实好看。 头一次听说听你自黑了 就是真的智商偏低 啊，云图啊。然后看完这个 Kevin 就是看的还是比较多元的，无论是文艺片、这种走心的、历史的，包括动画都会看 、 那就是电影迷， 可以这么说，因为电影看了很多。 其实刚才凯文说了，他三刷的有两部，一个是《芳华》，一个是《云图》。那我想问一下松松，你有没有三刷的电影？ 有， 比如说， 《La La Land》。 呀，咱俩现在就不用隔空了。我真的告诉你，我也是三刷。 你是不是电影的工作人员？ 三刷《爱乐之城》。因为第一遍特别丢人，我是第一遍 没看懂。 不是，我第一遍的时候我人在北京，我是山东人嘛，就是那个 APP 我没有改城市，我买到家里去了。然后我就一导航一看，让我步行需要走4天16个小时。我说这是哪儿啊，我需要走4天多。一看我买到聊城去了。 这真的是智商的问题。 第二回看错时间了，跟我朋友就是忙忙叨叨的过去之后，就是大家我们推开门一进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恍惚的眼神看着我们，因为大家觉得你们这时候来干嘛呀，都到结局了。 你说我就想听结尾那首歌曲。 第三遍才算看个圈。 我还有一个，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不一样，就是《美女野兽》，就新版的这个，因为我就是觉得太美好了。这个 是， 但是那个电影真的，你是为了什么三刷呢？是 因为 演员帅、演员美，还是场景，还是什么？ 女生都会有公主梦，尤其是这个贝尔公主穿了一身迪奥高定的那个黄色的裙子，跟野兽在那个舞池里面，然后漫天星光为他们闪烁，然后他们的那些伴奏那些就是茶杯变成了伴奏的曲，直接开始唱的那一刻，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 哦，后来流眼泪了， 公主梦成真。 公主梦真的，我觉得女生可能到那儿，尤其是这种像我这种代驾的滴滴代驾，就这种代驾的可能是看到那种就是因为爱情而圆满，然后漫天世界只有你们两个人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就是被当时的那个浮生表，整个那个是很感染的。所以说这种感觉是你在这个 iPad 或者是在这个电视前是感受不到的，一定要在电影院近距离再去做一会儿梦。 是 这种感觉。 那凯文，平时你看电影，就是哪些类型是你觉得就是这个类型，我一看我就会立马就去看的，甚至会多刷的。 是我觉得一种是这种写实比较抓心的电影啊，比如说像冯导的这种1942啊， 1942。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喜欢就是魔幻类型的，魔戒呀，然后这个霍比特人，因为霍比特人我是两刷的，对，就因为这种电影可以说是算是10级的这种的魔幻电影， 三个多小时啊。 实际上魔戒的三部加到一块呢就有11个小时，然后霍比特人三部加到一块呢就有10个小时，就是看的是很爽的这种感觉。 那当时 在他看来，就时间电影时间长是为了满足自己过瘾的，可能你觉得时间长的话，你觉得那是等待睡觉的， 因为中间还需要出去补一趟爆米花啊。其实 一桶不够吃还是咋的， 三个小时的话可能就要买2桶，而且中间可能就凉了。 对 最好电影有个中场休息，大家 中场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钟买个爆米花， 弄个茶歇。 对，就是像凯文刚才说的，他是大连人，我们算个老乡了。 是 大连丹东，可能张彤不知道，是很近的， 很近的， 包括我们的语系也都很像，吃的也都很像。 对，都靠海。 对，有一个电影当时就是在大连拍的，叫《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哦， 有印象 过。 对，那部就很好，里面还有还原了大连，现在还有那个电车， 对， 布置的。张彤有机会去大连，一定要看。 对， 就在城中央。 那就看你俩谁请我去了。 啊，都没有，不聊我们当 人缘也不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你我已不是好友，我微信都删了啊。 真的要这样吗？ 整个就那个木质的那个电车在城中穿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时候，安东尼的人设就是大连人。走之前把大连，对，把几个包括金石滩呐、老虎滩呐， 是 等等的位置都给留下一个印象。大连是个非常美的地儿，时尚之都。 怎么又拐到城市宣传上了？ 啊，欢迎您。就是说，像很多城市确实是有很多电影取景的地儿。 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因为某一部电影特别喜欢这个电影，然后到电影取景地的？ 我真的想说一下，最近我的小课老师啊，教我就是这个新闻播报的小课老师，他最近看了《芳华》，也是刷了三遍之后，立即当天晚上就订了去蒙自的那个机票。就要去那个火车站去看一下，就是缅怀一下前辈。他是深深的被打动，虽然他也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啊，他的年龄也对跟那个是不贴合的，但是他就是被电影所触动，就想看看当年英雄们战斗过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这种冲动我也有过。我那个千与千寻我在电脑上看了十几遍啊，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是， 所以我就到斯里兰卡去坐了这个小火车。但是 你这个有点梦幻了。 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火车真不像电影中的那么空，人很多，我是站着坐的，很累。 大家可能都是你这个想法。 很累，对，大家去了，但是斯里兰卡这个火车这种感觉是哈，但是真的很累。我建议大家轻易不要尝试，因为斯里兰卡公共交通很差。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逐梦的过程，你可能为了心中这个喜欢那个城市去的过程， 这个、 足以美好了。 对，确实是这种信念。对， 哎，就是最近啊，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几个，除了说《芳华》，还有一部啊，在我们的这个先屏幕上现在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个《寻梦环游记》。 Remember me 啊 ，Coco 哈，这个英文名。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名字我是完全搞不懂的，甚至觉得 你以为是李玟拍的。 有点像这个 摸不清 某个嗨吧的名字啊， 对， 要植入广告啊。 对，但是后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凯文当时肯定看了哈， 是， 就是你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皮克斯这一次呢，能够把就是寻梦这个这么大的主题，反而用这么一件小的事件去把它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最难得的地方。 是的， 而且它的剧情和各个方面来讲也并没有复杂到那种程度。虽然剧情简单，但是真正内心的含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我稍微插一嘴啊，就是我觉得他中间设立的那个三观是让人非常的就是深刻，非常动心的就接受了。比如说人真正的死亡不是说你肉体的死亡，而是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忘记你的那一刻，你才是真正的死亡。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当时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立马就像一个小刀一样在你的心里 扎了一下。 对， 但是你没有看过一个言论说是皮克斯可能更适合大人看，就起码是我们这个有自己世界观以上， 相对来说，对 这个在中国呢，很多动画电，大家提到动画电影可能都是小朋友看的。 对。 可是真正的这部《寻梦环游记》确实是成年人流泪的多，大家感触离开的亲人，包括你自己身边的朋友。 很多小朋友看到之后，内心是先哭的。我就是 因为他那个骷髅确实很可怕， 有点吓人。 而且还有一点，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家长怎么跟小孩子去解释另一个世界这回事儿。 对， 这个确实是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有一定的争议的。 对， 这就跟你从哪里来是一个难度的问题。 就是跟我们从小教育，是因为我们就是说人去世就是直接就是灰飞烟灭，就不存在说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这回事儿。然后这个动画片呢，在描绘着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说是很多家长啊，但是这道题超纲了，我们也是 这道题超纲了，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有点超纲的。 所以说，就是皮克斯的可能更适合大家成年人，就是我们有一个成熟的价值观、世界观的人，可能更适合，而且对于感情有一定的了解，会更适合皮克斯这一类的电影，对吧？ 对， 看过都哭了吧？当时 哭了 吗？你呢？ 哭了， 我没哭，我还是内心比较 咬着毛巾， 没有，我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其实当那个就是猪皮哥，他那个就是最后真正被忘记灰飞烟灭那一刻，其实我内心是挺悲痛的。我觉得哎呦，就是我们就是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就是世界上当都没有一个人记住你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啊。 对呀， 所以说要传承下去嘛，这个孝道。 对， 然后每一代都要，是因为总有过了就百年之后，总有会大家会忘了嘛，但是我们一代代人给他传下去，跟我们说以前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对，其实就像松松所说，一部好的电影留给你的绝对不只是画面，绝对不只是演员的魅力，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或者一份情感，久久绕在你心上。就跟之前看那个很多很多，包 括说泰坦尼克号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些电影， 尤其是重新再上映的时候又去重新看了一下， 哇，那还有阿甘正传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关于那个说法，哎呦，那简直是影响了一代人一辈子的那种， 对， 这就是经典。包括我看我朋友圈最近有这个小两口刚结完婚，他们到了大话西游的拍摄地，然后就是说这是周星驰转身的地儿，然后那是朱茵在那坐着等着的地儿， 是不是还拍了一组就是类似的那种， 差不多，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好的电影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经典的东西吧。 是的，是 好，刚刚聊了一些最近比较热门的啊，泰坦有关注的一些电影，包括他推荐的一些电影。其实我觉得一旦聊起这个话题，就可以聊很长很长时间。 是， 包括之前呢，其实我在节目中也提到过，不知道泰坦有认不认可这个观点哈，就说验证两个人是否真的长久的适合在一起的话，有两个可以测验的方法：一，两个人去看一部电影；第二，两个人去做一次就是长途旅行。就是说这个电影啊，其实两个人真正是不是在一起合适的话，就通过电影的选择能看出两个人的审美啊，一些 三观之类的东西，或者说在观影的这个时间中呢，他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两个人都会很投入的看一部电影，然后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哎呦，我们的三观都很一致。但如果说有某种电影，你们两个人在看的时候，一个人就很专注，另一个呢就一直在睡觉，在玩手机，那这样可能你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 重新认识一下你 们。我比较反感玩手机，因为玩手机，但是说 接受不了， 他可能对电影不关注，二是在那个黑暗的环境下，你玩手机旁边的人眼睛会很刺， 对， 就是有点不太尊重别人的行为，我是比较反感。 对，我除非就是遇到万不得已必须要回的一些工作的那个微信的时候，我一定把光先调到最暗， 或者 然后呢就这样 背着 大家去调。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仅是体现了素质吧，不仅体现了素质，也是体现了就是你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 对， 这是最起码的， 最起码 的。 对，还有那种把脚搭在前面一 样， 这种人我一般我都会就是立刻转身去呵斥他， 转身把脚搭在他脚上， 那我练芭蕾好了， 然后来了一出杂技。 我之前看应该是叫罗曼蒂克，就是那个 张 彻 的 消亡史，就是我看得非常， 对， 我非常投入，那个电影我看得非常投入，我丝毫没有睡意。可是我后面那个小，对，因为有些电影你像什么火星，就是那个电影叫火星救援还是叫、 很空旷、 还有包括姜文老师的一步之遥 、 我都是睡着了的电影， 真的、 都睡着了。我就抱歉，我这个审美没那么高， 因为你是工作太忙了。 不是，而是因为吸收不了，消化不了啊。 对，消化不了，这个 就是我后面有个小孩， 确实是有点太难了， 可能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就是年纪也不小了，一直在非常有规律的大大大大踢我的凳子， 敲架子， 踢我的凳子，然后我就扭过头。一开始我说小朋友不要再踢了啊，就是怎么一开始很那什么，到后来的时候我就瞪他，他爸就在旁边，我也不害怕。然后但是这孩子还是一直瞪到结尾，坚持不懈。我觉得他特别适合就是做那个架子鼓的， 比较有节奏和韵律。 他不适合敲架子鼓，他适合当架子鼓，让人家敲。 说得好 ，给你点赞。 确实是，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就是很多人他是不自觉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可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陌生人，我们就忍一忍就算了。 对， 但是有可能你的一时隐忍，他未必真的会认为他自己有问题。 对。 你可能提过他之后，他下次会注意， 他才知道。 对，有是这样的人的。 而且随着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很难有这种机会。比方说坐下来两个小时静静的看一部电影， 是 这种休闲是很难得的。 对呀、 所以说这两个小时还是。大家还是说尽量 enjoy 一下，不要用自己的不方便去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哎呀，你说的这个太好了 啊！我都觉得一会儿我们三个应该一起去看场电影。 我觉得 四刷芳华， 我觉得都升华了整个人。 对，他看电影有一点点的境界会高于电影本身的感觉。 没有，其实是我觉得看的时候，如果像这种。Marvel 的或者像 DC 的这种电影，我们去当时泡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去享受。但如果说看到像1942啊、芳华也好等等等等这种需要带着思考的东西去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的时候要多思考、多结合。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判别一部电影好坏的最终的这种方式，就是看观影之后大家对它是否有讨论，或者说讨论的是大多少。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判断电影好坏的一个标志。 我蛮想问的，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看芳华这种小说改编的电影，之前要先把小说看一遍再去影院了呢？ 我一般都是后看，包括他同名的金陵十三钗， 可能 我也是 后看的， 我也是偏向于后看。 对， 先看会有一点像我当时看那个山楂树之恋， 对， 那部小说在最后一刻就老三死的那个时候把书一合上已经泪奔，因为他写的就特别细腻，一点点跟着这个人物情绪进来的，然后到最后就他一直怀疑他们的感情，然后一直在想他是不是不爱我，到逐渐把情感聚集一起，老三为了他 人整个就是他是去世了， 去世了。 但是你到影院会发现，前面很多描写女主角心理这个过程，全用了黑底白字一句话带过去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会有反差，这个落差会很大。哎，没有像我印象中的那个故事主线去发展，反而会被编剧，当然为了拍电影嘛，他会必要的去改变，所以这种反差会是有的。我一般都会选择后看。 对，因为其实很多改编的电影，其实有的时候它其实冒的风险挺大的， 冒得很大。 对，因为很多很多原著迷他会非常的执着，他想说我理想中的一个男主角女主角会是被你拍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剧情会被你改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说破坏太大，或者他们觉得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样子的话，那可能真的会有点失落了， 失落，很失落，而且会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确实只能是反映了一个侧面或者一个故事给展开。 嗯， 其实电影就是在说故事嘛，他没有办法用两个小时把整个一本书的故事全来说出来， 当然 面面俱到，反而就是都不能 都不讨好。 对对，大家不如突出一件事情的主线，把它完美的构架出来就很好了。 是， 对， 是。 所以说芳华今年这次的芳华，可能在一开始大家会看会觉得故事主线会有点混乱，不过不要担心，慢慢看就会发现一些很好看的细节和内容。 是，我怎么觉得 Kevin 今天的身份不像造型师，更像是一个影评师呢？ 他是芳华的宣传主管。 没有，我因为我原来给人写过影评， 哎， 写过两三次的这种影评。 两三次。 你都评过什么电影？ 云图是我评过的。 是吗？ 啊，云图是我评过的，因为所以我才把它三刷。 哦， 然后我还评过那个风声。 哦， 很久之前。 风声我也很喜欢。 风声 太压抑了。 风声可以说是近几年谍战片的， 我 个人认为一种国产谍战的一个代表作。 对，对， 很好看。 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我蛮喜欢苏有朋的那个角色。 苏有朋确实是啊，苏有朋是背锅侠嘛， 最后死的也是蛮惨的。 其实我看那个《风声》，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涵予在受刑啊， 哎呀， 那个啊，在大喊那个镜头，我是一直忘不掉的。 那个演技真的是绝了，包括周迅受刑的时候， 周迅也是 那个演技，我都觉得就那个肯定演员不会经历这些东西， 在下面掐自己， 掐自己真是替他疼那种的，感同身受那种。 风声我也是看了，也是不下五六遍，也是一年不刷一次。 原著我也读了，但真这个电影拍的真的是很好。 对，那既然说到这么专业，开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原著改编成一个电影是否成功？你觉得关键点在哪儿？ 我觉得关键点它是否能够塑造主人公的角色上，主人公的这个主人公的个人性格也好，或者他的一些 spirit 是否能跟原著契合，这个才 是 关键。 立得住？ 对对，这才是。立得住，像某电影我就不提了，他完全是把这个主角的这个人设就完全的牺牲掉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很难看的电影。 其实刚才他们说了很多，这个几刷那个几刷，但是我周围的人说的，其实刷的最多遍，每年都在看那个电影，你们可能让你们大胆猜一下，每年都会看，然后每年必刷这个电影， 小时代 经典，没有啦，那个 大话西游 差不多，类似大话西游靠边了。 啊， 比《大话西游》还能再嗨一点的， 《大话西游》 特别 近，《 大话西游》还是有一些悲观，因为有一些爱情，毕竟没有《 霸王别姬》，那就更 悲了，那太 悲了。 每年都刷，开开心心，大家 你就直接说吧，我们不是 东成西就了， 东成西就 了，最多的影帝影后， 确实是 欢欢喜喜的，而且看着他们那一张年少的脸， 哦，真是感慨时光飞逝。 对，尤其是最近看这个《国家档案》 啊， 看这个梁家辉守护故宫的那个石鼓， 明白？ 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港普。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他在《东成西就》里边的那个时候， 不是这个味儿， 对，那个王爷的时候 熟悉的味道， 就是让人说三遍“我爱你”要成仙的时候，确实《东成西就》是一个合家欢的大电影，情节也好，所有的经典人物角色也在，然后所有影帝影后都聚集在一起，豁得出去的带一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这就是 越来越少了， 对对，很，我觉得基本上是做不到了。 对， 已经是做不到。 我们还是以就是说以芳华为例，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一次芳华根本就没有选择像这种流量的明星， 是 根本就没有，就是以一个非常朴实的镜头，很多镜头它都是手提拍摄的，就是这样以第一视角去还原电影的各种细节， 是 确实是非常抓人这部电影啊。 当时在前期宣传的时候，也听过冯小刚导演说，所有的演员要进文工团半年多的时间， 对， 黄轩也是一直跟着，而且说只有黄轩有助理，其他人都要像文工团一样集体的排练， 对， 集体的吃饭，集体的训练，这样钻进去才会有这个好电影， 有这种好评。 对，像现在很多大明星了啊，串场， 然后还配台词的时候就是一二三 四， 一二三， 后期再 配音，所以大家发现我们在看电视剧，发现哎，这些演员怎么都说的这个声音的语调都是一个语调。 最主要是互相不搭戏，他走不到那个人物里面去，所以 是 没有办法留给我们这么多。像咱们现在提起来，每个人都说啊，好经典， 好经 典， 对，没有印象， 会很少。 这也是流量电影的一个大问题。当然，它的这个盈利模式和普通电影盈利模式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不能去判别。 我觉得存在即合理吧，我们不能说 没有错，对，没有错，只不过是。受众群体的喜欢和他接受度的高低。 哎，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吧，因为咱们这期主题是带你穿越光影之旅嘛，其实我想问凯文一个问题吧，就如果说你想带你的恋人去看一部电影的话，你会选择哪部？ 哎呦，这个问题问的太尖锐了，因为我看的电影还算比较多。其实我如果带我的恋人去看电影，我也不会带他去看《大话西游》啊这种非常悲观的电影，我反而会挑一些比较轻松的呀、愉快的这种电影啊。比方说《 喜羊羊与灰太狼》， 那不会。比方说法国的这个《触不可及》，讲述一个保姆去男保姆啊，去怎么帮助这个男主角男残疾人的这种故事，我会带他看一种这种比较正能量、比较开心的电影。 哎，喜欢阳光、积极、轻松一点的电影。 对，不要一看完就分手了。 就是对爱情已经不相信了那个。 是的，是的。北京时间7:55，我们最后还是邀请我们的凯文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啊。我的微博就不要说了，我的微信是183-4126-3901， 真是手机号吧？ 对， 再说一遍吧， 183-4126-3901。 好的，各位喜欢凯文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凯文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主持人。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 咱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各位， 拜拜。